颠簸，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 好啊，星期四骚动音乐， 系好激动、啊，你一月二十五号， 系啊，因为都仲诶、啊、喉咙好干。 今日开始好啲啦，今日暖翻少少啦，相对上而家室外气温15度啊，相对湿度55%嘅，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寒冷天气警告仍然系生效嘅。 预告今日6点我哋有嘉宾出现， 系冇错，就有 Jocelyn 陈明喜 介绍佢 新歌啊 Little Love 啊，咁啊有好多新嘅嘢带俾我哋啦，因为有一啲即系佢呢一个嘅音频治疗系列啊，已经嚟到第6章噶啦嘛，咁啊每一只歌佢都会玩啲唔同嘅嘢，唔同嘅乐器吓，咁啊今次亦都有啲新嘢喺里头嘅， 亦都一个缘分之下，今次合作单位亦都啱啱会讲到啦，同埋亦都关心下佢即系2023年经历咗一啲唔同嘅 ups and downs， 咩关心下啫？你讲到你唔关心下我， 我成日都关心你噶啦，喂写未啊嗰啲咧，系啦，即系佢都。分享下啦，咁啊会讲啊，亦都因为佢就变成一个全职嘅独立音乐人啦，一个身份转换啦，等等都会知道下嘅一阵间。 系咁啊，所以6点会听到 Jocelyn 嘅出现嘅。 系啦， 系咁啊，今日呢个要讲嘅嘢咧，真系 霹雳啊， 系一个男人之间嘅竞赛啊，我觉得系可以话系，即系你知道男人之间咧好多嘢成日都要不斗噶嘛，即系比拼噶嘛， 好多要格嘅。 系啦，咁啊，有啲嘢咧一定要争个长短噶嘛，系嘛。 系， 即系唔系你长啊，我短噶啦嘛，或者唔 相对噶嘛呢啲， 系啦，相对噶嘛， 好多嘢比赛都系长戏啊。 所以我发现每次咧同波盛好有趣嘅，即系我哋有时即系除咗开麦以外，我哋可能出街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啦，即系可能有时下街啊，有时会睇演唱会啊咁啦， 食下嘢啊， 食下嘢啊咁样啦。咁啊，我发现每次同波盛睇演唱会都有一个几特别嘅项目嘅，即系睇演唱会固自然系其中一个。我哋喜欢嘅活动啦，但系我发现啦，每一场同你睇嘅演唱会咧，都系一场摄影嘅竞赛嚟嘅。 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啊，因为我哋用嘅电话嗰种型号系 唔同 啊， 系 咁你知噶啦，即系两大阵营之间啊，硬系有时都会即系讲下你 嗰 个 好啲定我好啲啊，咁样咩嘢功能咩嘢性能都要比拼下嘅。 唔系，同埋因为有个触发点嘅最近啦，即系譬如最近期咁样，跟住我哋。見到譬如坐前面嗰一位 fans， 我記得係你發現先嘅， 我發現先嘅。 你話佢好專業， 好專業， 因為佢影嘅時候咧，哇個畫面清到我哋後面睇到。嗱呢個唔係一個貶義，而係真係佢清到我哋睇到啦，同埋我哋可以見到佢咧係會即係 set， 譬如你 ISO 啊、光圈啊嗰種，你見到佢會教 專業啊， 即係個專業拍攝模式，佢有啲 mode 噶嘛，我知好似係， 冇錯， 係啦，你見佢會教嘅，然後佢放 zoom 到好近咧，都仲係好清，啲色水好靚，即係唔會我一集白光打落嚟就化开晒，唔系嗰种嚟嘅。咁所以咧，就系、是、见到呢一个画面之后啊，我哋就触发咗我哋嗰个斗志同埋嗰个竞技。 其实系我开始先嘅，因为先讲一样嘢啦，即系你都知道我不嬲以摄影盲去自居噶嘛吓。我基本上平时影相都会俾我老婆出嚟攞出嚟话呢样唔好，嗰样唔好，影得差咁嗰啲啦吓。咁跟住然后咧。就 我就成为咗 Benny 嘅 fans 啊 ，Benny 师。 咁最初我就发现啦，即係我觉得啊，一个人你攞住个智能手机去影相，咁你识呢、這个ISO 啊，识呢个光圈啊，识呢个快门呢啲 setting， 即係最简单入门嗰三样重要嘅铁三角就好叻㗎啦嘛、啊、你喺手机度仲会教呢啲嘢都算好劲㗎啦嘛。我一路都唔觉得啊，原来影相係要教色温嘅。直至到琴日见到一个女乐迷，佢喺我前面攞住个智能手机影相嘅时候，不但只开启咗呢个专业模式，已经令到我觉得好犀利啦。因为即系平时你睇演出咧，其实你影相咧，你即系教个自动模吓、啊，就手快快就揿噶啦，系嘛？你冇时间，即系你唔系等，你唔系喺个摄影棚入边影嗰啲时装杂志噶嘛？你好难有嗰个时间俾你慢慢去教啱嗰啲数值噶嘛？咁当然你呢、這个。练习得多或者你真係好熟嘅时候，你就好快可以做到呢个处理啦。咁佢教嗰个铁三角不特止，即係佢教 ISO， 教光圈，教快门不特止，佢教埋色温。原来我第一次发现就係咁重要啊。点解会发现呢样嘢咁重要呢？就係、是虽然我个手机型号同佢唔同嘅，咁但系都系行同一个系统啦，即系我哋都系呢个 A 仔嚟，系啦，冇错。咁啊，咁所以咧，我就喺度，我咪话俾你听，我装到佢前面影相教专业模嘅， 系啊系啊。 其实我嗰一下已经睇紧佢嗰啲 ISO 嘅数值教几多，咁我谂住即系。最簡單一樣嘢，你去學一樣嘢，你就係抄功課先，係嘛？咁我嘗試去參考一下佢嗰啲數值點樣教你，大概就會慢慢掌握到哦，原來唔同嘅環境、唔同嘅光暗底下應該點教會好啲啦。咁然後我將嗰、那個 你記得幾多啊？ 我記得嗰個快門係六十分一，跟住然後 ISO 係250。 我250 系啦，跟住个光圈我真系唔记得啦，系、 okay, 啦，真系唔记得啦。咁跟住类似咁嘅数值教完之后咧，我发现点解我影出嚟个画面同佢影出嚟个画面个质感都系唔系好同嘅，都唔系明明我已经跟到几足下噶咯噃呢三样嘢咁，跟住后屘发现佢有一样嘢我一路都冇留意过，就系佢会教色温。佢教嗰個色温，令到嗰個場地嗰啲燈光咧，即係有時你都知啦，啲場地你睇演唱會好多好唔同顏色嘅燈光噶嘛，即係有時有紫又藍又紅又橙咁樣啦。 特別有時譬如白光打落嚟嗰條光嗰條軌道咧，如果你就咁用相機自動模影咧，佢會爆曬嘅。 係啦，跟住我見到佢教埋呢個色温之後。就影到一张令我觉得哇你系咪其实用专业相机影出嚟嘅咁样嘅质素嘅相，我就觉得好神奇啦件事。咁我又尝试去学啊，原来色温系咁样教嘅，咁我又重新去学呢样嘢啦，跟住讲哇原来真系靓啲喎，跟住我就开启咗呢个同你嘅比拼啦。因为我发现你影相好得意嘅，我永远影相咧喺演唱会当中咧，我都系用个十倍嘅超近距离嘅镜头 zoom 埋佢嘅。但系你系中意影大环境大 wide shot 嘅人嚟嘅，我发现 有两个原因。第一，我嗰部机，我呢个系统咧 zoom 到好近咧。 是会蒙， 是差啲嘅。 你有冇怀疑是因为你唔够专业啊？你冇开启个专业模式、啊。 唔系啲嗰啲 noise 好劲啊！系、 哦、 啊， 咁系 呢个第一啦。 OK， 同埋第二就系其实我比较中意睇成个场景啊。 系， 即系其实譬如我影相咧，其实系中意睇一张，即系我影到好歪噶 big picture 噶嘛，即系睇我即系成日都前辈教我睇 big picture 噶嘛，我哋 冇错 big picture 噶嘛，睇系啦，咁我会中意影埋，譬如嗰、那个我呢、哦、一 set， 我觉得几好睇，就会睇下哦佢个 visual 系点样样嘅，灯光咩颜色，嗰啲位喺边度打落去，然后啲企位啊，嗰套衫。咁樣樣嘅，咁當然有個問題就影完 big picture 翻，我想 zoom 大睇我睇唔到。我琴晚翻去發現睇唔到。 picture 逼到你個主角唔知去咗邊啦。 係啦，咁但係我就中意睇個 stage 成個 production 咁樣，咁所以我就會中意影呢一種嘅。同埋因為我成日都覺得咧，譬如睇演唱會咧，要影到好近嗰啲嘅話咧，大會攝影影嗰啲一定係最靚咧。 你冇得， 你 冇得鬥嘅， 冇得鬥嘅。咁再加上我一 zoom 完就好有好多 noise， 我就放棄咗啦。 係、 okay、啊，所以我就會影個大環境。因為我覺得嗰、那個畫面好睇啊，即係個大環境好睇。係，所以你見我係琴日影嘅時候都係你。 定 你係一個即係證明我同你個人好唔同， 睇嘢唔同。 你係一個宏觀嘅人，我係一個微觀嘅人嚇。我中意睇下啊，影埋佢，哇！啲皮膚幾滑溜 喎， 咁樣樣咯， 好黐線啊！呢一、啊這個係咁，跟住之後。跟住后屘我同阿斌就展开一个比拼啦，跟住咧即系逼我出招嘅，即系我哋就试下，不如拍一段短短嘅video 系啦， 系啦，跟住睇下边一个出嚟嗰个好啲啦咁。跟住我话出嘅绝招系咩咧？因为平时为咗悭位啊，我嗰个片都系 keep 住喺HD 嘅啫，60fps 度啦。 OK， 跟住寻日因为要比拼，我将终于开启咗我。解开咗个封印，我平时都唔解开㗎，上 4K 30 好雅位啊， 係啊係啊，我就係为咗呢个比拼而解开呢个封印啊。 不过我都要多谢你嘅，因为你开启咗呢个绝招，即係开咗呢个 4K 拍摄之后，我先发现原来我部相机係可以拍到 8K 拍摄嘅，我一路都唔知 道， 我从来都冇开过， 我直接收咗 声 啊嗰下。系啊，佢 我都冇用过。 阿斌冇讲嘢噶，佢净系咧学我咁样，即系拣个 video 嘅嗰、那个 嗰、那个 setting 啦，跟住佢 设定啦， 佢咩都冇讲，递咗个 mon 俾我睇，然后指住八 K。 但我最后都冇用，因为我真系惊拍完条片咯，我电话应该都冇位噶啦。 系啊，因为我以前即系有一段即系早期啦，去睇演唱会嘅时候，永远影完啲相翻去咧，你都觉得 争啲要 系啦，即系点解可以 capture 唔到嗰一个 moment 好靓嘅咧？咁样咁其中一个即系嗰个灯光上，因为佢现场打嗰个灯光，究竟你影相点咧？即系头先讲，譬如有时啲光打落 spotlight 落个 artist 嗰度嘅时候，佢就咁影咩都唔教就爆晒嘅。咁所以后屘我就唔记得咗点样。知道咗噶啦，然后就开始知道要将嗰个曝光嗰度揿低少少，系啦，即系成件事收翻暗啲啦，咁啊，咁就会影到个效果出嚟就好睇啲。 你唔知后屘啊，影到咧，即系我挂住同你比拼咧，我 唔记得体操， 唔系抛砖引玉啊，我引到连隔篱嗰个都问我，喂，点解你影得咁靓嘅？你点影噶？咁 系啊，你系啊，有问题啊， 系啊。 劲个叻仔咯！你而家左抄右抄， 系啊， 由模仿开始啊嘛，学嘢都系。 下次可能去睇 show 识下朋友嘅时候，又可以出呢招啊。不过嗱，你大家即系唔好乱咁学，即系都要尊重翻大会。大会有冇话俾你啊？俾唔俾影相？ 因为有啲就未必俾， 有啲俾，有啲唔俾嘅。咁都要入场嘅时候听清楚嗰个嘅announcement 啊咁样。 但通常真系噶，以前都试过几次，唔系就同你睇咧，同其他人睇都系嘅，大家就。就嗰个电话就分高下啦，嗰阵时 系咪啊？ 系啊， 即系原来就系用在一时啊，就系、是、用喺呢个位啦。跟住然后我即刻夜晚翻屋企就有啲嘢可以同啲朋友分享咯。即刻就话哇， 你睇下我 真系真系买得值啊！原来部机一路都唔知道有啲咩嘢用途，嗰阵时话成日嫌佢买咁贵，都唔知道值喺边咁样。 你冇睇说明书，你都冇睇人哋个产品介绍。 我永远都唔，我买一样嘢翻嚟，我永远唔睇说明书。 你都唔睇人哋个 selling point 喺边度？ 所以证明啊 ，research 系几紧要啊 ？research 紧要系啊，如果唔系咧，你有时得物无所用嘅话咧，你揸住部靓机，你自己都唔知噶啦。当然啦，除咗呢啲硬件上嘅配置，软件都好紧要嘅。如果你就会发现点解影极啲参数一样都影唔得好，系我决定将呢四个字送俾而家嘅你，以前嘅你，对住影相呢件事，你真系四个字无能为力。 着了会跌下来，钢铁会塌下来，统统都猜打不透。天空即将溃烂，身躯即将破裂，通通都不要问是否有勇气到未来聚首。我甘于一晚白头，多么想跟你在手，谁又最终跟我走？无能为力将一切挽留，于一刹浮游，我靠向你肩头，你吻到我心头。尽头，爱从来不够，万事万物有时候，原来无能为力够。气泡会落上浮，雪片会向下游，准备爱变出被咒。不识得抵抗命，不识得改变运，将诗篇都置在右手。信要信百万条借口，巴不得不顾理由。多么想跟你在手，谁又最终？ 手，无能为力将一切挽留，与一刹浮游。我靠向你坚持，你吻到我心头，统统都不想以后。无能为力追一切尽头，爱从来不够，万事万物有时候。原来，原来无能为力。 永怡的无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股连升三日，恒生指数重上16000点关口，收市报16211点，升312点，升幅近2%。主板成交额进一步增至大约1321亿。科技指数升穿3300点水平，收市报33010点，升0.9%。内银股继续受惠降准消息，四大国有银行升近2%或以上，招行升超过4%，其他金融股大多做好。资源股升幅显著，新澳能源急升超过12%，是升幅最大的蓝筹股。中石油升8%，紫金矿业近7%。信义光能跌近6%，是表现最差的恒指成分股。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云泽会面，就进一步加强香港和内地在金融业务方面的合作交换意见。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亦有出席。李家超欢迎李云泽率团访港，并出席第17届亚洲金融论坛，又感谢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全力支持香港发挥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李家超说，特区政府将继续全力巩固和强化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并不断提升金融服务业的竞争力，同时深化和内地的金融合作，积极融入国家金融改革开放格局。第17届亚洲金融论坛一连两日在香港举行，超过3000名政商界人士参与。旅发局为大约100名论坛嘉宾安排海陆夜景深度游，部分嘉宾昨晚登上张宝仔号游览维港，他们亦乘搭复古电车，享受大约1小时的怀旧叮叮之旅，沿途欣赏香港城市夜景。另一批嘉宾今晚将乘坐开篷观光巴士夜游香港。有首次来港的嘉宾说，非常高兴乘坐电车游览香港，体验香港文化，形容感觉好奇妙，亦更喜欢香港。旅发局又向出席论坛人士送赠300张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一日入场门票，同埋200个香港环亚机场贵宾室免费体验名额，期望丰富佢哋访港之旅，制造更多难忘回忆，展现香港多姿多彩嘅都市活力。喺北京，国防部表示，中国嘅主权同领土从未分割， 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的法律地位和事實從未改變，這個才是台海的真正現狀。台灣永遠不是一個國家，台獨永遠不可能成事，外部勢力分裂中國的圖謀永遠不會得逞。祖國統一，台灣當歸，中國人民解放軍將以行動說話，始終做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鋼鐵長城。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吳謙強調，台灣地區選舉是中國的地方事務，今次台灣地區兩項選舉結果顯示，民進黨並不能代表島內主流民意，不管島內局勢怎樣變化，都不可能改變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基本事實，不可能改變國際社會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普遍共識，不可能改變中國終將實現統一的歷史大勢。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和乾燥，聽朝寒冷，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2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18度，吹和緩東北風，展望週末期間早晚清涼，星期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下周初風勢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 5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 Kelvin 为大家报道一节最新的交通消息。首先同你讲翻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而家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车多。而西行上坚拿道天桥亦都车多，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队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啦，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车多。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就排到油站，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以及系荃湾方向啦，就近住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排到管道入口。路面情况啦，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啊，龙尾而家系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而家系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而家系接近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而家系喺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系车多噶，而家龙尾喺丁九交汇处。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车多，提提大家啲封路措施啦。太子道西系有水务急收噶，去旺角方向近住海光楼嘅中线封闭咗，经过嘅时候就要小心啲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啦。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白宇饰演的男主角白术，上海同山医院心脏外科医生，才华洋溢但致命不凡。院长为要磨练他，将他调派到急诊科。不甘被大材小用的白术，遇上强势的女主角萧燕医生，又会擦出啲咩火花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三十日。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家豪的黑玻璃。 有时啲回忆突然一下敲落嚟咧，你就会停喺度，然后谂翻，假如当时唔系咁样做会点咧？不过就好似揸车一样，有时不能够就系挂住望后面、望侧面，嗰个视线应该系向住你嘅正前方。 望着疲倦，望着无奈，望着陌生活。青春已转像被光污，其实我从没有提辛苦，谁怕苦、但间中若我心中尚有沙，尚有海风，想躺着悠闲的失踪，再发梦是先心跳面 J Phone featuring Marv 新合作的歌曲叫 All That I Want， 你有几好会讲出口 张曼珊。新歌 Enough in the Morning。今日呢位嘉宾度过咗唔容易嘅2023年啊， 唔紧要啊，波成，因为听日一定会好天噶，所以我哋送一句好啲嘅嘢俾佢。柳暗花明起， 系啊，听日一定会好天嘅啫，系咪啊，哈姆太郎？骚动音乐嘅嘉宾 Jonathan 陈明喜嘅 ，Hello，Hello， 大家好。 我哋送上呢一个卷轴啊，犀利啊！ 今次我哋要送俾 Joyce 莲有呢一句“ 柳暗花明起”，系啦，呢一句嘅意思系代表啲乜嘢呢？就系喺一啲佢嘅解释啊，即系代表喺一啲可能特别困难艰难嘅时候出现美好嘅转机啊！ 哇， 系啊，即系一个咁样样嘅寓意喺度嘅。系啊，咁所以就因为今次喺度谂紧就系、是，哦，即系上年诶、你嘅譬如音乐上面讲嘅一个 message， 就自己人即系人生上面嘅各样嘅经历等等嘅、身份转换等等，咁我就啊，点样可以送一句好嘅嚟开展呢个2024年咧？咁 多谢。 系啊，咁我哋就拣咗呢一句啦，即系柳暗花明呢个成语嘅。 好高深啊！ 系 啊， 我哋系啊，因为 文学修养 系啊，因为开始俾人话我哋系咪平时即系谂唔到之后乱谂，所以我哋好刻意地想解释俾人听，其实我哋有谂 有谂过噶。 文艺翻啲，文艺 系啊，即系有翻呢啲咁嘅原因喺背后咁样样嘅，咁啊，即系所以即系先 review 下，即系呢个2023年嗰阵时候，我有做十七秒啦，咁亦都你有做一啲嘅展览啦， 系 啦，即系其实23年，如果你而家去即系望翻你自己，会觉得系一个点样嘅一年咧？ 23年啊， 系啦， 对我嚟讲咧系好大转变嘅一年啦，我觉得好极端嘅。好多嘢破碎咗啦，我覺得自己有啲部分都好似破碎咗啦，係好唔開心，好唔開心。但亦都有啲嘢啦，係揾得翻，跟住好似重建咗自己嘅一年。咁咧，我覺得音樂上我係做少咗嘅成年，即係淨係出咗一首歌啦，十七秒。但係反而有機會試到唔同嘅藝術工作啦，即係譬如搞展覽啦，第一次，跟住又第一次搞一個音頻治療嘅體驗啦，同國際品牌咁。咁所以都即係而家回望係充实嘅，系啊，但系又真系，我觉得经历咗一啲嘅破碎咯， 系， 系啊，但系反而创造到一啲位货，一啲新嘅嘢发生， 系、有冇得有啲可以讲咧？即系破碎位置系可能系喺即系音乐上面方向啊，或者一啲心态上，即系一啲咩嘅范畴，自己感觉到有嗰种破碎嘅 feel 咧？ 好多啊，其实首先我工作上啦，咁我 是真的正式变成叫做全独立歌手啦，即上年都有一半是，但是有些东西还愣住啦，所以这个破碎未必是坏的纯粹，但真的有些即是由出道到而家嘅模式转变咗，或者烂咗啦，再嚟过咁样。咁我又要自己再 build 一个信得过嘅团队啦，或者成个模式啦，咁都用咗时间。咁跟住另外就係、是、我觉得艺术上都有少少嘅，即係有一排真係写唔出歌。咁呢样令我好唔开心，因为即係创作真係好重要啊对我。咁喺呢方面又有啲破碎啦，跟住感情又有啦，即係可能有啲关系爱情又好，友谊又好，都会冇咗啦。跟住屋企就冇乜事嘅，但係好彩，但係就都有啲烦恼要处理咁。所以係一个好係啦，好好多即係高山低谷几年咁样。 有冇话默默进入到2024年嘅时候都有啊，即系头先讲咗好多唔同嘅一啲转变啦，默默地许咗一个愿就啊，希望边啲嘅位置上有一个憧憬，有一个画面系希望可以今年好啲嘅，会达成嘅咁样。 嗯，我觉得上年嗰个自己嗰个十七秒咧，系点样可以点讲啊？回歸翻自己，即係揾翻自己嗰個核心啊，嗰、那個創作力喺邊啊，嗰、那個藝術感啊咁樣咯。咁我覺得到而家我係做到嘅。咁到而家二四年，我係覺得即係新模式已經建立好啦，好開心啦。跟住自己記得翻自己嘅一啲藝術啦，點解中意寫歌啦？咁亦都要好多謝身邊嘅人提醒我呢樣嘢。咁跟住。讲紧嗰啲破碎嘅感情啊，或者嗰啲爱情上就都有啲新嘅睇法，所以就出咗《Little Love》呢首歌。结果咁，所以所有嘢都系最尾有佢嘅原因或者得着咯。 咁其实嗰段时间，因为而家即叫做度过咗，即系可以睇翻转头，但系嗰段时间嘅自己要 handle 头先，因为基本上系生活所有嘅细节唔同嘅嘢都出现。 系咪讲一讲其实系所有烦恼？ 系啊，系所以啱你讲啊，屋企嘅好，因为有一个好好嘅一个地方可以俾自己休息。咁但系你要去过嘅话，嗰段时间嘅你系点样去处理，点样过咧嗰个生活要？ 啊，其實係好彩呢幾年自己真係有啲靈性咗啲咁樣啦，即係做飲品治療又好，接觸啲唔同 spiritual 嘢又好，即係有啲心靈上嘅方法啦。咁另外就真係正如新歌 Little Love 所講，真係靠身邊嘅一啲朋友同埋一啲即係我嘅小世界裏面即係突如其來嘅一啲小確幸去度過咯，係啊！但係我覺得即係回頭看都要俾翻 credit 自己嘅，即係雖然係喺一啲黑暗嘅時刻，但係都有勇敢去打開自己個心，繼續去感受一啲世界或者同唔同人接觸，咁先會有呢啲嘅即係執翻到一啲能量咯，係啊！ 咁有冇話即係有一種頭先其中一個嘅碎片係在於創作嗰度，即係我覺得一個創作人嚟講，突然之間好似即係寫唔到嘢係驚噶嘛，會即係即係好似啊點解好似冇感受定乜嘢咁樣嗰種狀態？咁、但係有陣時又係去到一個谷底嘅時候，有時負面一個位嗰啲又會變成咗一個好好嘅燃料，即係因為嗰度去到嗰個位又有嘢想講，係咪嗰段時候會唔會都有一啲咁樣嘅創作出咗嚟咧？ 嗰段時間咧真係好恐怖嘅，因為咧係點講咧？即係係嘅，有時傷心到或者有啲嘢衰到，咁但係個情緒就崩裂就寫到嘢啦。嗰時咧我係冇感受，即係傷心到冇感受。 Okay, 我唔係嗰啲可以哇好嬲啊，即係最嬲最唔開心個刻即刻寫嘢，跟住就有首即係金曲。我唔係咁，我係比較要梳理一陣先會再做到。所以嗰時係未梳理到係好似麻木咗啊成個人。所以真係有啲誇張，但係嗰時真係有啲係靈魂冇咗或者粉碎咗個感覺，因為感覺都冇埋。 係。 咁真係寫唔到，或者夾硬寫都唔中意咁樣，所以係好驚，好驚，好驚。係啊，咁就係真係靠身邊一啲朋友，可能咁啱喺電視睇到十七秒咁樣啦，佢會話其實你寫啲嘢，你啲 message 都幾 timeless 啊，你繼續做咪好咯，即係有呢啲咁嘅鼓勵啦。咁跟住身邊啲團隊都會講話嗱，其實我覺得未來嘅方向可以咁，因為其實你一直咧都係偏呢個感覺啊，可能中意啲 arts 啲嘅嘢啊，咁我哋嚟緊就咁啦，即係佢哋俾好多力去俾翻啲方向我，同埋俾翻啲勇氣我，令我記得翻自己嘅一啲藝術咁樣咯。 係，因為啱啱你講身邊可能朋友或者 fans 嘅一啲 feedback 咁樣，其實都譬如我哋做訪問咁耐，或者聽你歌咁耐，其實都有 呢一種嘅感覺，會感覺到哦，即係 Jocelyn 嘅音樂係點樣啦。但你過往你自己有冇都其實都知道，不過係一個提醒地話，其實我可能因為過去一段時間就我衝啦做啦，但其實一路都冇自己去 realize 呢一樣嘢咧。 可能都係噶，所以即係見你哋都好開心嘅，因為會有呢啲嘅啊，其實大家係咁感受我啲作品嘅嘅一個認可咁樣啦。咁但係因為我自己寫歌咧，我係抽獎，即係我係比較中意諗 concept 或者一個感覺多過話一定要點樣嘅曲風，所以我覺得我有時會擔心啊，其實係咪會好亂咧？俾出邊嘅感覺，即係因為好多歌啲曲風都唔同，但其實喺我嘅思維裏面係好 make sense 點解我咁樣行落去，但係未必出邊感受到，即係會有呢啲質疑自己嘅嘢咁樣咯。係啊，所以真係靠身邊嘅人去，有時真係要靠身邊人講俾你聽，因為有時自己係睇唔到。 係咁我經過咗呢個階段之後，除咗新歌即係、就是、Little Love 之外啦，即係其他嘅創作方面都發現，以自己創作嘅可能 approach 啊，或者出嚟嘅嘢啊，各樣嘢有同之前有少少唔同咧，自己為意。 特別係 Little Love 啦，但係我覺得其餘都係有個新目標，就係真係保持一份真誠，或者真係嘗試最 raw 最 raw 咁樣出去一啲嘢，其實就啱啦咁樣咯。係啊，少咗顧慮咯，可能係。 係，即係唔使諗計算點樣樣，中唔中意定咩，起碼自己想講嗰樣嘢先。 係啊係啊，因為咧呢個有少少 wee 嗡嗡啦，但係咧我最近咁啱又睇一條片，咁我一直講咗好耐音頻治療啊，嗰、那個點樣 tune 頻率啊嗰樣嘢啦，但我睇到條片咧，佢竟然話。即係好多時咪聽話啊，愛係最大嘅能量啊咁樣噶。跟住呢條片就話，真係唔知邊度有科學家做過個實驗咧，佢話真誠係仲強過愛，即係你係真實坦誠咁表達嘅時候。咁所以呢個都好 trigger 到我。哦，咁如果係咁，其實坦誠表達就 OK 啦，嚟緊嘅歌咁樣。 係，即係個 keywords 好似帶住一個 spirit 就係咁樣樣。 喺呢段時間係咪真係則開始去用自己嘅 path 去一路做落去嘅時候，會唔會反而少咗好多外界嘅聲音去影響自己啦？真係可能自己集中 focus 翻，聽翻自己想要點咧，冇咁多人走埋嚟話阿 Jocelyn 啊，不如你咁啦，不如你咁啦。 係啊，我覺得呢個好重要。我覺得有幾個原因嘅，第一個就係、是、即係開始咗音頻治療呢個系列之後咧，其實啲嘢就好明確啦，或者我做緊啲咩，咁所以亦都可能冇人俾我了解三二零啦，係at least喺呢個樂壇啦，或者製作上，咁所以佢哋就反而冇咁多聲音啦。咁另外就因為真係越嚟越獨立啦，成個模式，咁變咗就自己可以更加話事啦。咁同埋另外係真係自己學識 filter 咯，係啊，即係。學識聽，其實好多時好多人係可能出於好心，但係有時真係講一句佢唔知道影響你咁多，佢亦都冇你即係自己本人花咁多時間去諗去策劃，咁其實點解要聽呢啲聲音咧？即係好唔好心都好，咁自己去梳理。 咁而你啱啱你都有講到，真係慢慢轉做即係獨立歌手呢個 transition 啦，真係而家個身份唔同咗，有冇發現哇？原來好多樣嘢要兼顧，即係嗰個難度位應該都好多。好多嘢要自己一手一腳啊！ 除咗寫歌以外， 係啦，即係我又要搞好多嘢啊！即係睇睇咯。 我可以講，其實我而家好開心，係、 oh, okay, 我唔覺得好難，同埋我唔覺得係啊，原來係咁，因為。即係其實之前雖然有公司，但係都係一啲 co-manage 嘅模式啦，有一陣已經係，所以好多嘢我已經係自己做噶啦。其實呢幾年係，所以反而我覺得係而家即係單純咗，真係完全自己，我決定揾唔同嘅人合作咁樣係，仲直接咯。 有冇記得嗰時真係好啦，完全獨立咗嘅時候，好啦，自己有自己團隊，真係做一個班嘅時候，可能第一個或者頭幾個揾嘅係咩人去做邊個崗位咧？ 諗下先，我覺得咧，我而家真係話啊，好成立啦，件事 ready 啦，係講緊真係今年嘅啫，即係呢隻歌開始， 都唔係好耐之 前，係啊， 即係一月嘅事嚟嘅， 係啊，即係呢隻歌開始，我覺得係真係我所有嘢啱數啦咁樣，因為都用咗段時間磨合。系啦，揾最啱嘅岗位咁样，系啊，咁譬如今次宣传啦，同埋咁音乐班底就不嬲都熟噶啦，就唔担心。所以其实嗰 part 咁安心，其實第啲嘢都、都可以係咯 ，smooth 咁樣去啦， 咁樣係啊 係。咁一路我講緊咧就 Justin 嘅新嘅歌啦，《Little Love》呢一首歌啦，咁亦都係音頻治療呢一個嘅系列裏面第六首啦。咁今次呢一個一個感謝嘅 theme 啦，係啦。咁呢一首歌嘅班底上面都會有熟悉嘅名字，之前你嘅作品都有見過啦。咁但係今次一封參與嘅程度就比17秒就再多少，上次就 feature 把聲啦，今次就直情佢就再喺創作都有啦。呢一個係咪即係上次其實嗰隻歌完咗嘅時候，你心裏邊覺得冇理由淨係 feature 咁簡單，梗係再多啲啦？係咪嗰陣時就已經好快邀請佢咧？ 唔 係 啊， 唔係咁樣， 唔係啊，唔係啊，完全兩次合作都係啲多謝宇宙安排系列嘅嘢嚟 㗎。 係啊，嗱，上次就真係純粹我諗唔到，其實邊個係最啱做嘅嗰個 featuring 咧？因為我上次揾佢係佢擔任音頻治療樂器，咁好少人會願意咁樣玩自己把聲咁赤裸咗件事，但佢好快應承。但係嗰時我係純粹因為做展覽，所以認識到佢咁啦。咁跟住今次咧，就係、是、因為展覽變咗好好朋友，咁真係交心，成日傾偈。佢知道我經歷過嘅嘢，佢知道我想寫呢隻歌，然後我寫完係俾佢聽 demo。跟住我嗰時又係諗，哎呀死啦，揾邊個填詞好呢？即係好多好叻嘅填詞人，但係邊個會明白我呢啲細膩嘅所有 details 咁樣咧？跟住俾完一封聽，佢就咁啱問香港話，呢個亦都係 好難得， 係啦。跟住佢就話：咦，咁邊個填詞啊？跟住嗰刻我就你咯， 你咯， 你咯， 仲唔俾我攞到呢個機會？ 因為我叮咗一下，佢問我嚇係喎，其實。因為咧，仲另外一樣好奇妙就係又係啲頻率接通嘢咧。我寫呢只歌嘅時候咧，我好快有 chorus， 但係個 verse 我係kick 咗好耐。因為我知道要寫一個好講故仔嘅感覺嘅嘢，我唔係最叻呢樣嘢。咁之後我就諗啊，如果我係一封，佢會點寫咧？咁樣我係諗住佢嚟寫，跟住結果就真係佢填埋詞，所以好奇妙成件事。 但係 flow 同佢即係一路去溝通啊、傾偈嘅過程有冇？即可能一啲嘅佢一啲嘅说话好令到你会觉得啊，其实阿一峰佢真係好明我，佢好了解我呢个人咁样。 有啊有啊，一峰咧有个好特别嘅特质，佢睇嘢好清晰，跟住佢可以将好多嘢连贯埋一齐咁样。咁所以嗰时好多谢佢係佢揾到呢首歌个真正意义，我觉得。因为我是偏向中意俾大家感受乐观嘅一面嘅我嘅人啦，咁所以我一开始写呢首歌，我就以为我都系想写一首感恩讲 little love 好温暖嘅歌，但系一封听完成个故仔，听完个 melody， 佢就话哦，其实唔系呢首歌系有暴力喺里边，即系情绪上，咁所以佢就填咗即系从灰烬里重拾快乐呢一句，咁结果就系我最 hit 到我系呢句，因为佢令我。逼我面對其實呢件事發生在灰烬裏面，而不是一個即係好靚、好開心、無事的地方，係反而喺呢度揾到 little love 嗰個力量仲大咗咁樣，係啊。所以 我想知嗰個暴力意思係咪即係其實而家係即係我女人係其實自己係未 ready 或者仲係唔開心，但我要夾硬要自己明白一個 positive 嘅 message 嗰種暴力咧。 係啦，即係好話佢覺得我太快想去到一個終點，好似 over 咗有個總結耶咁樣，但佢話其實你可能仲喺裏面，但係你都揾到呢啲嘢，咁樣係再真實啲咯。咁。跟住嗰下我就明白呢首歌真係讲咩啦其实。 Little love in every day， 恬静中彰显细腻，为这沉上的温馨，我飞于地球另一边，几次最失后又发现走到原点。In my little love, in your little love, we will find our way. From 天空到静悄街角，我再次看到每点真。从梳化到咖啡香，记载了每次快慰与黑暗。从恋碰恋爱，直至洞察入微，一呼一吸不忘记和谁的曾经，回忆零星压力中拼掉。若浓若淡，我明白了。Little love in every day， 这寻常的运气，我飞于地球另一边，几次聚散后，幸福都不过如此。In my little love, in your little love, we will find our way。从知己温馨的短信，到老拍档赞我勇敢。从陌生者的会心一笑，到得到小猫信任。从大致只礼物到简单心意，到开始珍惜念记。从微笑痕迹看到奇迹，已经足够了。好奇让我重拾力气，容易遗忘的直觉，细微拥抱的细腻，隔每一点不经意，如星火洒遍那市道，抚慰旧伤口，再不需追究原因。In my little love, in your little love, 让爱仍在幻变。小小的温暖就似无私想点发如寒地，天气轨道妙如我，从灰烬里重拾快乐，释放旧故事，幸福都不过如此。来日遇见你，不必解释了。穿多琐碎，又再度燃起。In my little love, in your little love, we will find our way。 听过 Justin 嘅最新派来作品叫 Little Love， 新闻翻嚟之后会继续为我哋介绍呢首歌啲制作同埋创作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是香港的宪制责任，施政报告已经提出要在今年内完成立法。他形容政府的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已经在冲线的直路上。在行政長官互動交流答問會上，有議員關注政府如何做好解說工作，而有議員詢問本港可否參考英國在通過法例後以附表形式訂立實務守則，更新執法權力。李家超說會設有幾個專隊進行解說工作，針對社交媒體設立應變反駁隊。他又說香港縱然是君子，但要防小人，要防敵對力量。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立法會互動交流答問會說，今年城市將會一浪接一浪。他又說面對地緣政治局勢緊張，香港經濟短期內難免受到外圍環境影響，希望推動城市經濟，吸引更多旅客訪港，將人氣變成財氣，讓市民共享發展紅利。有議員希望政府協助邀請世界知名歌星來港表演，協助宣傳。李家超說政府會努力做，但亦需配合對方的部署，成功與否需要有天時地利人和。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表示，關於美國菲恩號驅逐艦過航台灣海峽，解放軍東部戰區新聞發言人已經發表講話，表明嚴正立場。他強調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心堅定不移。汪文斌指出，中方注意到台灣地區選舉結束後，美方採取一系列消極言行，向台獨勢力發出錯誤信號。美方所作所為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規定，違背美國領導人多次重申的不支持台獨、不支持兩國、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不尋求將台灣問題作為工具壓制中國等承諾。

一介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贴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柳暗花明起。 我哋骚动音乐教育 Justin 陈明喜嘅 ，Hello，Hello， 大家好。 咁一路讲紧咧就 Justin 嘅新嘅歌啦，《Little Love》呢一首歌啦。而你写 demo 嘅时候，头先讲就好快就有 chorus 个位置英文，咁而家就有保留咗一啲喺里边啦。咁嗰阵时嘅嗰个音乐嘅可能个 feeling 上面系同而家系咪都好近嘅？其实我因为加咗编曲之后，其实同本身你写嘅时候都有啲唔同。 其實近的，因為呢這個呢就要多謝有參與編曲的盧華啦。佢前嗰排佢我哋網友咗好多年嘅，咁跟住一直傾音樂，咁前嗰排佢就話啊，你好似好耐呢冇試過自己完成一首歌嘅成個 melody 啦，跟住可能由你嘅編曲去開始搭一啲嘢上去。咁我就話我自己編都唔叻都唔好聽，咁佢話啊，你唔好怕核突啊，即係你自己搭咗個底，跟住啲人加呢係會好唔同㗎，即係會好真摯好多，可能 raw 啲，咁佢就 inspire 咗我要试下做呢样嘢，因为的确呢个系列里边基本上全部都系合写嘅，系啊，咁所以佢就 inspire 咗我要坚持今次系自己完成，咁就讲一个最真实嘅故仔咁样，系啊，咁所以呢首歌嘅 demo 就系由最开始已经有而家呢个 feel， 系啊，即系我系好特登一开始系清唱啦，跟住简单嘅吉他，跟住但我系去到一半我就坚持系要入翻我嗰啲 band sound 咁样，系啊，因为我好怕呢首歌会变成好沉或者好 typical 嘅一首 pop rock， 因为个 melody 绝对系有机会变成咁，系啦，而个题材已经咁 sweet 啦，一听落本身咁就要用好多方法避开呢件事咯。 咁我想知道嗰个谂法上面，头先都讲一开始就系一段即清声嘅。嘅唱法去開始嗰段好重要，你諗嘅 chorus 嗰陣時個諗法點解會係咁樣樣排嘅？會諗 因為我想一嚟就大家最直接感受我想講嗰樣嘢，係啊，就係、是、little love in every day， 我就係想講呢樣嘢。咁另外就係、是、都有啲策略嘅，即係最 catchy 嗰 part 係嘛？咁但係 catchy 我又唔想要等到分幾鐘你先聽到，或者最尾 repeat 三次好沉咁。咁、那個方法就係將佢擺喺最頭咯。係啊，但係嗰個清唱嗰個選擇係因為我想挑戰自己，就係最赤裸嘅俾大家感受一次我嘅音樂同埋畫面同埋所有嘢。所以就特登咁样做咯。 但系今次去即系学你头先话斋，就系、是、自己去 go through 晒整个即系 demo 啦，自己揼埋去俾人听嘅时候，会唔会呢个位就会对自己嚟讲啊，开始要谂啦，就系、是、都几影响到往后嘅发展啊嘛。即系你揼起咗呢个底，就交到去编曲人手上，都几会系同你原本嘅 demo 系一个好近嘅方式。会唔会自己就谂咗好耐啊？點算呢，我應該用一個怎樣的 approach 去做這個 demo， 即是給幾多呢，還是留些空間呢，要這樣那種 會不會自己有些 會不會 的條數怎樣計好呢， 其實呢就真的沒有的原因呢是因為主要編曲其實是 Jeffrey 葉雪輝，他是我一個19歲認識到現在的朋友， 亦都系我第一只碟嘅所有，几乎差唔多所有歌嘅编曲监制，所以佢冇人比佢更了解我喺、音乐上喺呢个世界，我相信。佢亦都系即系同我听好类似嘅嘢，大咧 DJ Rock 啊，所以其实我俾佢听嘅时候，佢已经明白其实我唔系一定要咁样，而系我要呢个氛围。跟住佢就已经识转变为佢知道我中意嘅嘢，所以呢首歌变成咁电吉他 heavy，即系其实你可能会以为系一个文青啲嘅即系木吉他或者琴，唔系。即系佢一嚟已经明白所有嘢啦，系、啊，跟住佢本身系个鼓手，好叻，所以佢鼓嗰度，我觉得佢编得好精彩，唔系一啲 typical 嘅节奏，所以首歌其实系快嘅，即系会好似好快完，咁你就会啊再听一次先咁样。 同埋嗰个推进，好似啱啱讲你谂紧，即系由清唱慢慢入吉他，然后再起鼓嘅时候，同埋入歌位又系歌词上面好似 echo 翻啲，即系有啲力量啲嘅字嘅时候，咁样递进落去咯，成个编曲觉得 系啊，其实个编曲我有。可能大家估唔到，除咗 J-Rock 咧，我係有 inspired by Beatles 嘅，係、啊，因為嗰排啱啱睇緊 Paul McCartney 嘅一個docu 啦，係啦，跟住佢就講解 Beatles 之前啲歌，佢哋點樣諗，點樣寫，跟住我就發現其實 Beatles 啲歌咧係從來都係冇好沉咁樣，好似或者好 typical 嘅 structure 啦。第二就係永遠都係比你想象中快嘅那個節奏。所以會令你覺得想再聽一次，再聽一次。咁、所以我就特登個 structure 係冇話一個好 typical 嘅 flow， 跟住那個 BPM 應該係比你想象中快咗少少。 少少嘅。 嗱、 哦， 而今次即係呢首作品亦都係音頻治療嘅一個部分啦。咁啊，但係今次有兩個即係、就是、我對我嚟講比較陌生嘅聲音，我直頭見到個名字我。都唔係好知道佢係一個點樣形狀嘅東西嚟嘅添咁， 係啦，我又揾過一下嘅，但係識讀印度嗰、那個， 我驚讀錯，因為係 我 見係 兩 先不如教一下點讀。 Mandira symbol 首先 啱啊，係啊， 即係見有兩塊好似金屬片 啊， 咩 啊？你好聰明， 梗係啦，不嬲都係你而家知得太遲啦，即係見有兩塊好似金屬片咁樣，就係嚟自印度嗰、那個，係 啦， 咁介紹一下呢一種。 好啊，其實就我都本來唔係話對呢兩。我是很有研究，純粹是我想了，因為我這個系列呢，我是很想每一隻歌用不同的音頻治療樂器給大家聽、但是那時想不到用什麼是適合 Little Love， 因為最怕就是結果首歌不 Little， 即是敲個勁大聲的茶 Heavy Love， 是 Heavy Love， 所以就想了很久，跟著剛巧真的回加拿大探親，我就去回一個書店，而這個書店呢就是我第一次接觸到音差的地方，因為我找到一本書、咁我就去翻嗰度睇下冇靈感，跟住果然就俾我揾到呢兩個樂器啦。 哦， 係啊，又係多謝宇宙啦。跟住一敲我就覺得哇，係佢啦個聲，因為佢一下好清脆，但係咧個迴響力好大，好穿透嘅感覺，但係又係甜咁樣咯。咁所以就揀咗佢啦，同埋另外一個 chimes 都係好 sweet 嘅噔噔噔嗰啲感覺嘅嘢， 即係好似冥冥中安排你遇上佢呢個樂器。嘅聲音，呢啲叫咩啊？音差同陽錯。 哦，鼓掌！ 好嘢，好嘢！我個肚有啲痛，我想去個廁所先。你繼續。 我有聲 ，sorry， 我打斷咗個 flow。 佢由聲之靜呢個 get 先聽咗幾多次？當年我哋都有份搞啊， 係咩？係咩？ 梗係有啦， 好似係喎又。係 啊， 我俾唔到。 對唔住啊，我又攞翻個舊 get 出嚟添。 2021年到而家。 sorry， 我個人冇進步。 所以你都兜咗個圈翻去嗰陣時嘅你去搞翻同一個 get 啦，你。就好似佢去翻嗰間書店咁，你都去翻個 get 度， 冥冥中啊真係。 咁但係因為個聲音裏面頭先講，即係佢都會比較響啲嘅時候，要擺落去呢一首歌裏面擺，因為我記得中間有一個位置都俾空間佢發揮嗰啲 echo 嗰個聲，即係咪揀選擺個位置或者佢擺幾多？都會即叫有試一下咁樣樣 有啊有啊，呢個係最尾先錄嘅，做曬所有嘢，咁、所以就要好精準揀一至兩個位，因為我想佢即係唔好太多，即係一下跟住。你真的感受到佢嗰個迴響嗰個力量就夠啦，咁樣就好似 Little Love 咁，就一下咁。 係，即係唔需要好多，但係佢有佢好重要嘅位置出現 就得啦。係啦，係啦，咁一定要反映呢樣嘢咯。所以就係開頭你會聽到一下好明顯啦，咁跟住好似中間仲有一下咁樣。咁另外嗰個 chimes 就比較似一個真樂器，所以就喺 chorus 有滲幾下咁樣。 係，就濕陶啲咁擺喺裏邊。 嗯。 咁喺即係音樂上面係啱啱講嘅啦。咁去到即係個 vocal 上面要去錄啦。咁啊呢一個嘅。 處理上面呢、這個 little love 本身你自己個 demo 個諗法同一封加咗佢個 layer 落去之後，嗰、那個意境上面就唔一樣噶咯。 係啊，本身 demo 真係甜啲嘅件事，但係一封之後就哇，使唔使咁啊你？好似藥心到咁嘅咁樣。咁跟住之後，我好彩咧，我係自己錄一次喺屋企試下啲詞先，因為唱嗰次咧，我就可以釋放曬所有最唔開心嗰啲憤怒啊、嗰啲慾緊啊。因為第一次唱係真係會覺得好慘啊，咁樣就好 rock 咁樣唱。但係真係入到錄音室就平復翻，跟住可以去翻一個療愈啲嘅感覺嘅聲去唱咯。但係難嘅，咁錄音就揾咗 cousin 做 vocal producer， 咁佢喺度其實我就好安心嘅。但係都用咗兩三次 session 去揾個聲，因為佢未必知曬所有 Little Love 嘅成個寫歌過程，所以佢係接收曬所有嘢，佢都要揾其實我嗰個感覺係點樣。咁、我哋試過咧，佢講嘢好抽象嘅，咁佢試過話嗱，今次咧你就扮一個太陽去唱，今次你就扮藍色，今次你扮橙色，今次咧你扮江湖大佬，今次咧你就扮係飲完嗰啲能量飲品之後唱， 好抽象，又嚟嗰啲太陽啊，嗰啲 咪飲完能量飲品呢、這個。都唔少嘢喎，佢、好似好 specific， 但同時都可以好抽象。 係啊，但我好中意呢啲嘅，我哋深刻係 get 大家， 因為好似幾好玩咁啊。 係啊， 因為你冇一個所謂對錯，但你可以發揮想像空間。 係啊，咁咪同埋 Cousin 唱歌自己係好叻啦，所以佢真係講到俾你聽啊，一啲 technical 嘅嘢咁樣。咁最尾咧最啱數嗰個 take 咧，就係佢話 ：OK， 你而家諗住你拖住一個人，咁未可能係自己，可能係朋友。跟住咧，你哋好多傷痕喺身，但係咧有個白色嘅光包住你，跟住你就一齊行。 嗯， 咁就係最尾用呢個意境去唱嗰個 take 係用得最多。 哦 ，final cut 到。 咁需唔需要投射一個特定嘅人物去拖住嗰個人咧？嗰陣時， 自己拖住嘅。咁但係拖住嗰個係邊個就我諗。直歌之中，其實我唱歌 take 嗰時候係有變過幾次嘅，有啲真係我覺得俾到 little love 我嘅人啦，有啲係以前嘅人啦，有啲係朋友啦，跟住但係最尾最尾其實真係有啲老土，但係真係諗自己， 自己係拖翻住自己嗰種， 係 咁啊，亦都喺一個MV 上面去表達啱啱講嘅，因為我一路都好記得上次十七秒嗰、那個，終於知道咗每一個 shot 都係十七秒嗰、那個，我係覺得好正，到而家都記得嘅。咁喺今次裏面亦都會有一啲你嘅生活嘅等等嘅一啲片段，即係組織放喺裏面啦。咁呢個 MV 都 share 下，即係嗰陣時點樣，係咪即係將過去嗰一年自己嘅一啲片段點樣揾翻出嚟咁樣去做咯？ 係啊，我諗其實知道咗隻歌係咁嘅之後咧，同團隊都一致決定係要咁樣做噶啦。咁所以嗰時真係用一啲時間去 look 翻曬一年裏面嘅、其實好趕嘅，係講緊我十一月先 look 翻曬出嚟嘅啫。咁就俾曬佢哋。咁咧點解可以剪到而家？我自己係好中意個 MV 咯。我真係要多謝導演阿子嘅，因為佢係陪我經歷咗成個二三年嘅所有即係、破裂啦，跟住一啲嘅重拾咧嘅一個朋友。佢、都係俾到好多 little love 嘅一個朋友。咁所以佢好清晰成個真實故事。所以佢收到啲片段咧，結果係可以到editor 唔好剪一個旅遊 vlog 出嚟啦。我係好擔心嘅，一開始係啊，而係變咗一個好真實嘅我嘅生活一個時間線咁樣咯。咁 MV 裏邊大家會睇到一啲用大機拍所謂靚少少嘅日本嘅 shot 啦。咁嗰時係真係一班朋友去邊玩邊影下相，因為嗰時啱啱變獨立啦，跟住就有翻啲錢啦，咁樣旅行啦咁影下嘢啦咁樣，冇諗過係點用，純粹拍。咁但係結果又係好真實啦，即係嗰啲 moment 就係喺度自己諗緊嘢、反思緊、用到咁。咁今次點樣，即係點解咁樣？另外一個原因就係同隻歌想做嘅嘢一樣，就係、挑戰自己最 raw、最赤裸、最真摯嘅一面，分享一次咁樣。所以有啲真係冇梳頭啊，喊曬啊， 但好癲喎！即係喊住都有俾人拍低到嗰下， 係 嗰下癲喎。 同埋點樣 feel 到個 little love 喺裏頭？ 一定係啲真 friend。儲起嗰啲片嚟嘅喎， 就係咯， 一定 係 喎， 咪係咯，咪有兩個喊片嘅記憶中，第一個咧就係我有一次真係好唔開心，好似嗰時有啲感情冷暴力定唔知點啦，咁就揸下揸下車咧就真係無端喊，咁就喊到要停低架車，跟住坐喺路邊度喊，跟住我就自己拎個相機出嚟影自己，因為我覺得哇好肉酸啊，你做咩啊咁樣，咁就想影俾自己睇，以後唔好咁啦咁樣，咁點知 keep 咗又有用啦。咁第二個 喊片段就真的在屋企讲讲唔知咩，定系睇咩搞到喊，啲 friend 就好好咁即刻拎手机出嚟 zoom 啊嗰啲咁样啦，咁结果都系有用咁 样。系即系呢一个会令到我谂呢啲 moment 系令到好似头先咁讲冇咁即系旅游 vlog 嗰件事 personal 啲，就会 get 到个 feel 系咁样。 真系好彩有呢啲，因为其实即系头先都想分享就系呢首歌真系唔系一个 yeah 开心、嗯、little love 嘅事情咯，系、嗯、真系大家。我都好想同樣經歷緊呢啲黑暗或者孤單嘅朋友，可能聽到都會見到啊，其實係可以喺呢啲時候，好嗰啲覺得咩都做唔到啊，無能為力嘅時候，都可以嘗試感受呢啲嘢，去攞翻一啲能量。係、嗯， 同埋仲有一個 bright side， 我覺得即係因為 MV 入邊出現好多貓貓啊嘛。跟住咧，我見你出咗 post， 咪影住只貓搭住嘅。因為其實咧，即係我女朋友只貓咧，成日都好中意搭住我哋。咁、 啊、 我平時純粹係覺得好笑嘅啫、嗯，即係就覺得啊，只貓成日中意搭住你做咩咁樣？瞓覺都要搭住喺度啊！但你嗰個 post 講完個演繹，其實可能係一種 little love 嘅表現嘅時候，我就突然之間覺得哦，都幾 sweet 喎、啊！咁、啊、即係你會諗翻只貓，哦，佢平時搭住係可能一種信任啦，或者係點樣樣啦咁咯。 啊，好，哎，好開心啊！影響到你從此對貓嘅睇法。 係啊，即係我平時覺得佢好笑，咪搭住咁樣嗰種。 系啊，好衰噶！嗰只猫系一只脚咁样叉住我只脚板，净系呢一下摸住你啫，就系你做粒啦咁样。系啊，跟住好笑嘅，因为一峰其实系中意狗多啲嘅、啊，所以一开始佢系写小狗的唇印，跟住我就话、哦、一峰我咩都唔改你，但系呢句一定要改。 叫小猫的唇印。 系啊，因为我话 sorry， 我啲片啊，我自己生活系真系。猫多好多好多，所以一定要改。咁佢系好啦好啦咁，猫、嗯、狗大战。 啊、所以就喺呢一首作品当中，大家而家再听完呢个访问会知道，哦，除咗头先一开始好似你嘅 demo 嘅状态系一个直接嘅一种温暖之外，其实就系另一个状态，一封赋予嘅。即系大家再听嘅时候，可能听个访问再听首歌，又会有另一种感觉，都唔出奇嘅。 系啊，希望系、啊，因为真系我本来以为啊呢首歌都叫做系我多谢身边嘅Little Love 嘅一首歌，嗯、但系喺制作过程中，呢啲 Little Love 人物又俾翻一啲呼吁或者答案我，嗯、真系好感动咯。其实今次 咁完成咗呢、這个一文治疗系列嘅呢个第六首啦。咁、嗯、啊，跟住落嚟今年会唔会都有一啲嘅谂法上面系可能系呢个 project 会继续点样落去啊？点话诶，佢会慢慢步向一个好完美嘅完结，即系都会有一个新嘅嘢嚟紧。会唔会都有啲谂法已经开始读紧？ 其实今年就个目标系完成呢个系列啦。咁、嗯、起码八首嘅，如果勤力又可以多一首两首咁啦，咁跟住就出碟，咁我会出实体碟嘅，系、 nice. 因为我觉得呢个系你系要体验，即、就、系、是、physically 一个碟喺手，咁跟住就希望可以第一次喺香港开自己嘅 show 啦，咁样系啦，因为未试过。咁去總結呢個系列咯，咁但係我覺得以後嘅音樂，我諗都會仲會有呢啲音頻治療元素，只不過呢、這個咁樣嘅系列就係時候 finish 啦，覺得係啊。 俾一個 introduction， 大家知道有呢啲唔同嘅聲之後，就可以再去下一個 phase。 係啦係啦，可能唔使咁即係可以 subtle 啲啦件事，因為大家可能知道咗呢樣嘢啦。咁下一首我就想瀟灑翻少少嘅，咁、都有嘅啦。咁去到真係出碟咧，其實我都已經有個碟個 concept 同埋個名，咁、係會回應到其實一直以嚟點解要療愈自己，即係我諗咗好耐點解我要做呢樣嘢，其他人又點解會想療愈，咁揾咗個答案，咁希望大家有共鳴咯。 係，好想知道佢諗咗個名字，留翻佢 一個字， 係咪後文？ 我哋咪後文， 係咪後文？ 你哋聽緊嗰啲人聽唔到，但 我哋會知啊， 又講出嚟嘅真係衰。 到時你哋聽到 哇 出碟嘅時候就知啦， 哇先 咪後就衝我送俾你嘅咖啡，我哋去慢慢討論， 就慢慢講啦。係啦，咁啊，亦都希望今年大家就可以期待住呢一個嘅音頻治療系列會點樣樣，有一個好好嘅 closing 咁樣去完結佢啦。好啦，今日多謝你啊 ，thank you。 Make a wish, yeah, in 17 seconds. Make a wish, yeah, for your intentions. 问我看着你最少过了十秒，脸颊顿觉热了，回头六秒，胃动心加一秒，几多章节未发表。静静看树荫漫遍过了六秒，在这别致石径停留十秒，人生寂寥，全然冲开靠一秒，微秒十七秒，小思绪在对焦，凝住十七秒，又对。 节目带嚟有陈明希 featuring 林一峰，17秒，听日同样时间再见。